小李、英明、王大磊上台鞠躬。 Show time！ 过来，大姐给挖你。 睡着了？ 哎呀，没有。 大清早睡着了？ 没有。 看见李建春又发那个朋友圈。 李建春？ 忘了，大春。李建春特爱发健身的那些东西啊，你看了？ 哦、 哎呀，他呀， 他显示今儿那个肌肉来的。 他是这样， 今儿的肌肉吃了饭。 不是，他今天练的那几块肌。 这个李建春这个小同志啊，是这样， 他的工作所致， 不管他每天发什么朋友圈。哎，这个健身这个是必修课。 你这不是练背部肌肉吗？说什么对他这个健身的初学者来说不太容易。 这个背部肌肉一般都是别人照的， 日常生活 不可能自己照自己后脊梁。 他找了一个人跟他一块练的， 望镜 啊， 大背镜，他给你照去呗， 敞开照，大后背。 他就说什么日常生活提举、携带重物起到非常关键的作用，六个动作加入到训练计划中，打造有型的背部。 你看我说是宣传吧，就是这意思。 不是，人家就嗨， 什么就嗨？ 哎，你看 什么呀？ 小花，你先擦擦嘴。看见型男，你已经控制不住自己这个。 我说什么？让他看见一个低血糖，低血糖跑步呢。 低血糖？ 低血糖就别跑了。 你说他叫什么？ 在死的那儿。 低血糖。 哎，你说清楚了吧？我听低血糖。 你耳朵也是背点。 你嘴里也是太不清楚了， 也是火太大。你像这个肌肉和韧带都是脆弱的，不小心会 把他拉伤了是吗？ 没有，他没有拍的，这穿着那个游泳不是 游穿游泳裤衩， 穿着这个紧身裤运动裤。 哎，这差不多。 一着急嘛，给你描绘一下。 那它是一种东西吗？你给我描绘出来不是一形象啊。运动裤和游泳裤衩，它顶多被人绳子跑。 人家在提高慢跑能力，说让身体适应运动的状态，不要超过上周10%什么什么的， 算的还真清楚。 我这秀胸肌的，这谁呀、啊？我还配乐。 哎， 这男的女的？ 男的呀。 小花，你现在是不是这个情窦再开呀、啊？ 冯老大，你想训练积极？ 冯老大， 冯巩啊， 这外号吧，不是名字吧？要说冯老大这样是名字。 冯云飞啊，冯云飞。 是我听明白了，冯云飞。 哎呦，这说什么练拳击？说健康减餐，要做一个知识有储备，什么什么半个营养师。 你认识的人啊， 小花，现在有人 就 是光吃啊。 你认识的人啊，目前首先我发现俩问题。 对， 第一都是仨字的名字。 对， 其次 王大磊、殷小柱。 哎，对，什么冯云飞呀、啊、李建春。哎呀，关键是这些人为什么都在你的朋友圈里秀肉？ 这什么季节呀、啊？这是 什么季节？夏天啊？ 对嘛，这为了好看点嘛。人家什么年纪，什么岁数？ 什么年纪，什么岁数？李建春什么年纪，什么岁数？ 反正不跟李建华似的， 在60了。 人家是以塑造身体为目的，展示肌肉为目的，吸引注意为目的， 全是目的， 前凸后翘为目的， 这么多目的， 你羡慕还是嫉妒啊？ 不是，人家都为了健康为目的，我听了半天，他就跟健康没关系。 有，不过就是这些人啊，你别说，有点小毅力， 小毅力。 嗯，反正起码自打他们练了到现在，我看还是每天挺坚持的。 那当然，这贵在坚持， 而且啊， 否则的就反弹，砰砰砰， 老给自己加油鼓劲儿打鸡血，什么自己太励志了，健身和不健身的两种人生啊， 这是不是没人理他们憋的？ 总有一天能练出完美的身材呀、啊，傲视群雄。 他们不是参加什么传销组织吗？被洗脑了，天天需要，就是开始运动之前必须得拍照。 哎，不是，我跟你说，有些人是这样，没练呢必须先拍，就跟那菜呀、啊、刚上来没吃呢先得拍一圈。 好， 拍了以后必拍一圈。 我还以为是先拍手呢，你是说先拍照？ 对呀、啊、 你们俩聊不到一块儿去了。哎呦，还说这么半天。 你看这 什么呀？这看 要谁呀、啊、这引起你这样的啊鄙视？ 顾琪琪真够造作的， 终于是个女孩了。 哎，这 她看不惯了， 到男的那儿怎么都对了， 对， 到女孩这儿又造作了。 这没练呢，就先发几个推举啊，这推拿呢，这 推举 干嘛呢？这是 他练什么？先生， 这推举谁啊？这是 参加 就是拿 选票 上两边推，哎，对，回来吧，推回来吧， 回来。练的锤， 你都不知道那些高科技的那个器械， 这是高科技吗？基础器械我不懂。 两边加那个重量什么，啊，出去回来吧，啊，出去回来吧，就是那个。 你说这，我小时候玩过拉力器， 也有玩的游戏叫拉力锤的， 就是 撅着拉力棒。 你瞧瞧，还没怎么练呢，先拍一张。 穿那么少，好像自己能量爆棚似的。 哎呦，人家男生穿游泳短裤健身你都不介意，到这儿穿一短裤，您这个 就是行为艺术，真练吗？ 我没听说穿短裤行为艺术。 我那意思就是没真练，你瞧瞧，擦擦我脸上的汗水，健身不就是应该这样吗？什么呀？你不说你虚呢？ 人说对， 感觉低血糖是这位小花，咱们能不能 怎么练？ 你把你那心态放的稍微平一点， 对 行不行？ 你怎么知道人家没练呢？没有关系， 绝对戴美瞳了。健身，你戴什么美瞳啊？ 怎么不行啊？ 你不怕一使劲啊，回头把出去了就？ 什么出去了？ 眼珠啊？ 加眼， 不是， 就看加眼 就会。美瞳 啊，美瞳还能出去呢。 这个这些就是到健身房秀自己，哪儿什么练肌肉啊？我就不相信能进场出来人见呢。 哎呦，你这还要高成什么样啊？ 这嫉妒心呢，完全看出来了。 哎呦， 打嗓子眼挤出来的。 还跟教练说：“教练，我还能再做14个深蹲。” 这说明人家这个体力好。发朋友圈是为了让大家展示，显示我在干什么，存在感。 好家伙，这冯云飞、李建春在底下点赞 哟，人点赞怎么了？互相鼓励不可以吗？ 对呀、啊，锻炼的小团队。 要不是美女的话，能那么鼓励吗？ 哎呦，要不是顾琪琪年龄比你小，样子比你好，身条比你婀娜，你能天天关注人家？ 个子比你高，样子比你强。 嘿， 你瞧瞧，你们两个人那种观念老是那么摆脱不了世俗的那种。 你别嚼着说啊！ 你们就不想想，比你们有钱、比你们帅的人还比你们努力，这个真相背后，你们没有一种悲凉和危机感吗？ 我想他干嘛使？ 没有在这个空调屋里又深深的打一个寒战吗？ 嘿，这跟我们没什么关系。 就是我们啊，现在就只当是不思进取了，也比您强。 不过 看人家锻炼，您不锻炼。啊，还连批带讲说人家不好。 哎呦，丁鹏鹏也健身了呀？ 怎么 着 也健身了？ 他都你妈的大个了，还健身？哎，当然身材已经 多大个儿不让健身？小花，你说这话我听着，这健身仿佛是长个儿似的。那小柱应该去，打1.6能练到1.8。 小柱，你真应该去。 那不是说抻条面，说练就练了。 我看这么多人健身啊，就丁鹏鹏是真健身。 怎么看出来的呀？证据。 人家真健身呢，哪儿非得说什么照相啊、拍照自练的呀？真健身的哪儿都是健身房，哪儿都可以练。 那他没拍，你怎么知道？ 他给你发健身卡了。 丁鹏鹏这个不一样，健身器材比人脸大。 谁的健身器材比人脸还小？揉核桃的。 他们那些人呢，都把自己脸放在前面，健身器材变背景。丁鹏这张不一样， 藏 着 健身器材后头。 丁鹏这张是人小，健身器材大，哦、这个主次有分明的。 那是不是丁鹏鹏是在公园里边？练那个胳膊那大盘子呀，那个比脸大。 小区里就有，不一定非去公园。 那些伪健身呢，就是刚开始办卡那几天有激情，有那个力量， 仿佛你知道似的， 就没时间见了。 你怎么知道他们后边没时间见 了？顾琪琪多少次了，一会儿练个瑜伽吧，练个游泳吧，练个网球 啊，就说明他一直在健身啊。 三个月换一个， 活仨月还不行？小花，你要能坚持3天就不易、 哎。三个月你不是去多少次的？今天我请假，下周老师我请假，下周下周。 他发朋友圈让你看去。 我盯着他呢。 呵， 你还是盯鹏鹏吧。 哎呀， 你别顾琪琪了。 哎呀， 你有那时间自己健健身不好吗？ 再说了，你看咱盯鹏鹏健身的时候专注于自己的训练，训练之前给自己安排好训练的内容，训练中间 什么 安排好一些休息， 什么内容 就是今天做几个卧推，然后几个胸部的，几个什么那个胳膊的背部的，都有时间限制，都有时间限定。 对，时间不限制，下一波人不干。 你瞧那伪健身的，你瞧顾琪琪，说是健身，没准就洗澡去了。 可是那个洗澡他也没发呀。 训练完几分钟，拍个照吧，这就结束了。去那儿玩玩吧，几分钟拍个照吧，那儿结束了，哪像个健身料啊？ 这些是不是你都跟着来着？ 你干嘛还打听人家这个？有这功夫真的像大磊说的似的，你去拽几下， 对 啊、拉几下，抻几下，握几下， 你这不是还蹬回来不完了吗？ 我怎么没去啊？ 你怎么去了？ 我这前几天去了 啊， 让人轰出来了吧，舍不得办卡。 每天锻炼猛了，头晕 低血糖。 我这不歇两天再去吗？ 就是平时不锻炼，猛一锻炼受不了了。 你看顾琪琪 他又干什么了？ 你看着吧，现在夏天顾琪琪练得多，等到天气一变冷，衣服把肉包起来了，看不到了，他肯定就不继续练下去了。 冬眠了。 要是真健身的人，那一年四季都得练， 对不对？夏天练酸汗流浃背，体力消耗大，肌肉增长缓慢，但是对减少脂肪塑造肌肉线条那是好时机。冬天健吧，虽然流汗不多，但是增加肌肉，增强体质，提高身体力量。 不过我跟你说啊，很难有人一直坚持的。 怎么没有？我跟你说，一旦坚持下来，一天不练就浑身痒痒。 这好像一天不挨揍吧？ 是一种感觉。 就是说锻炼跟挨揍是一种感觉， 要不然他皮紧，你懂啊？ 有的时候你呀、说不出来他们是奔什么去练的，去了以后老问教练，您看我这练的怎么才能这儿的稍微怎么好，那儿的好点。 多些人花钱雇教练就得这样，要不然得浪费钱。教练就是专业指导。 我跟你说，问的多练的少，总想走捷径。 这还能走捷径？ 问那么多干嘛？教练让你练什么就练什么， 这不求甚解。 练练你就明白了。 没听说。 哦，你像你这个光说不练就能求甚解了，我倒不行了。你为什么不打算练啊，大磊？ 啊，因为我不需要塑形。 你锻炼锻身体也好啊。 因为我一练呢，饭量就见长。 我跟你说，我是练练了以后，我不发朋友圈。真练的人谁发朋友圈啊？ 都发朋友圈啊。 不是，你再好好看看这里面是不是有真的有假的？ 我还真看不出来。 这个 我刚给你总结那么多你还没看出来吗？ 你看人家就在健身房里边，一会儿这个动作，一会儿这个器械，项目那么全，怎么能看出假来呢？ 人有汗水。 对呀， 这里面其中有30%的人再过一个月你就看不见他们 了。练死啊。 不是不是，就发的内容不是这个、这个 练那个单一了，要不然就 说明什么呢？坚持不下去，就是办卡那会儿的热度一起来，脑门子一热，哎，热血上涨， 这么会儿这位高血压了。 过这2-3个月的，你看1/3的不再练了，再过2-3个月又1/3不再练了。为什么呢？可能达到目的了，比如瘦下来了，而健起来了，他觉得哎可以了，放松下自己。殊不知一放松， 砰， 就很难再回到当初的状态，就反复了。或者说什么呢？这1/3有，比如上班太累了。这个阶段的工作太繁忙，家里事儿太多， 也有教练走了， 怀孕了， 这属于正当理由， 不能练了， 这绝不能练了。 还有被公司外派了，这个就去那个科考了。 健身房真是什么人都有，有没有参加世界杯的？像李建春那样， 有可能去看世界杯了，是参加世界杯了， 参加呀， 啊，随队的那个医疗啊，一队， 一队跟医疗是一样， 对一对一， 连一对一了啊。 到那个非洲给他铺马路去了， 好嘛， 那也叫支援建设。你别说那么轻巧，铺马路， 对，不是那个搞工程去了。 哎， 我是说这个意思呀。 那一样嘛， 搞工程，建大楼，盖工厂， 先盖一个健身房啊。 这个1/3人又没了，就最后剩了1/3， 剩不到1/3了 啊，剩不到 了。你刚才数到1/4都出去了， 就剩不到那1/3了，可能就真的是矢志不渝的在运动。 那些钱啊，实在是舍不得， 家里也确实热水不热， 还是当澡堂子使了。 不是，人家还是真心热爱这个运动本身的，觉得在健身中获得的快乐，获得了身体健康的那种满足、自豪、存在感。当然了，我也晚上回去想想你们说的话啊，觉得我 想明白，你自己想出自己问题来了是吧？ 我实际上内心的是对他们有点小小小的这个 羡慕， 就是我觉得把健身坚持下来是不容易的。 那你也练去。 对他们坚持不下来呢，我也是因为我坚持不下来，对他们 所以他们坚持不下来。什么人心呢？这叫， 但他们坚持下来了，其实我也挺受他们的 鼓舞。 对，鼓舞。 我说什么事情？小花，你要没体会啊，回来好好想想。 不是，你是不是有这种感觉？就是 没有 健身的那些朋友，你就在想他们坚持下来的，他们怎么坚持下来的呢？有什么原因呢？ 花钱呢，钱真多呀，他们舍不得呀。 懒比钱对你说还有用呢。 哪真有钱？ 那你想办个卡，3-5千的。有时候大家一懒，那真就扔了。 所以你就得办那贵的，1-2万的。 我后来还问了一下那个丁鹏鹏，我说你怎么坚持下来的呀？他就说，他说坚持下来的人群吧，基本上分了3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呢，就是你刚开始健身，就觉得吧，哎呦，这个运动呢，怎么让你感到那么疲惫不堪？ 哦。 第二天还有比较严重的肌肉反应，你比如说腰酸背痛、 腿抽筋。 哎，这是为什么？因为你过惯了安逸的生活，那么你一旦克服了。那么 就进入第二阶段了。 这个第一阶段熬过去以后呢，可怕的第二阶段就来了。为什么说可怕？就是因为啊，练了半天没有效果。这个时候你想想，好多来这儿健身的人都恨不得我马上就能减肥，我马上就能塑形，我马上就能举多少斤。可是这一下子没练出来，有的人还重了，有的人还吃的多了， 这怎么办呢？所以一部分人又放弃了。 对，这就是无烟独上西楼，月如钩，寂寞梧桐深院锁清秋了。剪不断理还乱， 是离愁了。 哎，别是一番岁月在心头了。 这个时候的心理的出现在于你的目的不清，你到底是减重来了还是减脂来了。 嗯， 如果你减重，你少喝几杯水都能达到效果，但是你节食减掉的重量不是脂肪，或者说有一小部分是脂肪吧，大部分呢是因为啊水分储藏的变少了，所以你的重量减少了。但是减脂就不一样了，减脂不一定跟重量挂钩，减脂是不存在节食行为的，而是需要一个健康的坚持一辈子的饮食习惯。还有一些人呢是为了增肌的，那增肌的就要明白肌肉是非常非常难长的，越往后越难长，所以你要正视面前的自己。 这就是第三阶段了，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哎，等过了这个阶段，你就发现，哎呀，比健身之前的自己体能好了，脂肪量减少了，力量大了，耐力好了，这个就变成了你这个想继续下去的真正的理由。当然第三阶段过了以后呢，还要说啊，就是一件事物时间久了你就感到厌烦，健身也是，时间久了你是不是想休息啊？ 我现在听你说的我就有点厌烦。 你看人家丁鹏鹏到现在就是第三阶段，你们有没有看过丁鹏鹏做引体向上？有没有看过丁鹏鹏做这个？ 不看，他做了。 我觉得有些人很有必要要把你拉黑。 丁鹏鹏跑步看过吗？ 不看。 丁鹏鹏打网球看过吗？丁鹏鹏游泳看过吗？ 我就看过丁鹏鹏吃饭。 我跟你们说啊，要不是丁鹏鹏去非洲铺马路了， 支援建设， 支援建设了，他肯定成为中国健美先生了。 也就是你这么想。 娱乐七十二变，谢谢，谢谢，谢谢。 耶！ 我觉得做上这么一个节目也不是我的这个初衷。 一开始我们也没想到， 我也不是说一下就到了高中了。 认识这俩人，他确实也不是我的意愿， 也是我们的一种不幸。 谁还没有点失误？ 但是我们也走到了今天。 您说多可乐？ 这样可怜可怜我们吧。 各位各位，散了吧散了吧，还是这仨人：小底、 英宁、 王大磊。 您来的真算巧啊！您要买四人，我们这都没有。 娱乐七十二变，触动您笑的神经。 好。 那天王大磊在酒吧里啊，跟人说的还急了，就问对方脖领子问：“你知道什么是社会人吗？”对方一拍手，旁边瞬间冲出几个人把王大磊围在中间。不知道怎么着吧。王大磊呢一下子松手了，很平静的解释：社会人与自然人相对，在社会学里是指具有自然和社会双重属性的完整意义上的人。 王大磊啊过生日，哎呦，我请了很多的朋友，因为王大磊这边不错，朋友也是来的是宾客盈门吧，特别特别的多。到场呢发现除了一堆年轻人以外啊，还有当时教他们数学的老师。同学都愣下了，大家都不太喜欢这老师，经常背后啊扎堆说这数学老师坏话。小花呢就往王大磊旁边一站，悄悄地说哎，我说王大磊，你怎么把这刺儿头给请来了？就看王大磊同学无比淡定地说了一句啊，这刺儿头是我亲舅舅，他非要来。 小柱啊特别爱吃菠菜，有人问你为什么那么爱吃菠菜，小柱还别提了，小时候啊我妈告诉我这个菠菜里边含有丰富的铁，那么这铁在身体里呢能越积越多，多到一定程度呢就可以在学校里啊放个大磁铁，在我身上安个按钮，这样早上一迟到呢，我一个按钮嗖就把我吸到教室去了。 快乐不断，娱乐七十二变。 欢乐大街快乐事，上半时段先告一段落了。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小院里更是包罗万象，希望您常来这儿坐一坐，体味原汁原味的北京生活。主持人小底代表特约嘉宾相声演员英宁、王磊，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娱乐七十二变下半时段。补充一句，在此还要感谢我们的金银铜奖录音师马笑宇。再补充一句，关注公众微信号娱乐七十二变，多联络多接洽。 I stay up too late, got nothing in my brain, that's what people say, that's what people say, I go on too many dates, but I can't make them stay, at least that's what people say,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8585858 6868-5858。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头目眩晕、牙痛、咽喉疼痛、便秘，请用同仁堂精致牛黄解毒片，清热解毒，散风止痛，认准北京同仁堂。 中国人保车险服务再升级，行车路上有人保，电动车骑行巡查为所有司机朋友提供交通事故快速处理、道路救援或车险理赔协助服务。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最新情况。目前莲花池东路进京方向莲花桥到天宁寺桥西向东方向车辆行驶缓慢，西三环六里桥到航天桥的南向北方向车辆行驶缓慢。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注意道路行驶安全。关注一下今天的生活气象指数。今天白天登山气象指数为3，较适宜登山。今天白天北京地区受暖气团的控制，气温回升，光照条件较好，较有利于臭氧生成，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3级。今天的气温在36度到26度之间，白天的舒适度气象指数是3，感觉较闷热，夜间的舒适度气象指数是2，感觉偏热。今天白天本是以多云到晴的天气为主，光照充足，紫外线气象指数为4，紫外线照射强度强，外出请注意防晒。 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72变。娱乐72变。 青春爬上了墙，燕子飞上了 墙，小花抢住配成双，天蓬石榴和鱼缸， 最爱白雪白骨汤，三月开四花卷，这上家里 更是 七十二变， 烤冷子鱼 白天晚上 网上出现了一道考你的题， 考你的题，我这么大知名度了，我这专门点名来考我的题。 网上出现了考你的题的，还有题的事儿。 这个题叫宿命题，哎，来考你啊！ 哎呦，我要命，我不答了，行吗？ 我就听说过送分题，还有送命题。 对呀、啊，这致命题就是你不会，肯定能考你的软肋上。 你先听题吧，好吧？ 哎呦，噎得我咯咯咯咯。 对你先听着吧。准备好了啊，速效什么的。 就说这个一门一门的课程，在这门课程里面、老师就问你们啊，一共上了几周课，上课的地点分别在哪里。 哎呦， 再请列举本班一名经常旷课的同学的名字。 哎呦，这一下 这就是挑唆我们之间不和， 这致命了吧。 不是啊，你就不跟他说不就得了吗？ 对呀、 啊、 那不说那就证明我有问题啊。 比如说你写，我跟他这么说，大来，你比如家宝经常旷课，你写谁旷课？家宝啊，写严家宝。 对呀、 啊，交卷完了以后，老师又不公布，对吧？老师不会说啊，今天咱们这题答的王大雷写的严家宝，严家宝写的王大雷，这不会这么公布吧？你们彼此并不知道啊，你们彼此并不知道。 要按照这个情况，我们应该心里都知道， 这应该匿名检举的是吧？ 这是考题，你们应该严肃对待。 我不如这么写，我坐头一排。 哎，别，你别坐，我觉得刚才这个题。 你坐头一排。 对呀、啊，那旷课一般都坐后排，没有哪旷课坐头一排的，对吧？ 你们班谁没来啊？ 对，我坐头一排，如果后排没来，我不知道啊。 啊， 对不对啊？哪旷课说我集体第一排不来旷课？没有。 你狡猾、 啊。你看这。他说他坐第一排， 哎， 老师万一要知道， 或者说那天我没戴镜子， 没戴眼镜， 哎， 哦，谁没来看不清楚， 看不清楚、就看黑乎乎的座， 也可能那天你没来，也不知道谁旷课， 那是我旷课了，我把自己给检举了， 所以这道题要是30分，你想拿15分，我就告诉你，你答的话就是本门课程一共上几周，上课地点你全都答对了，然后这个旷课同学的名字你就高高兴兴写上王大雷。 十五分。 我跟你说，你写别人内心受不受谴责，都是同学，你相当于你刚才说了，这性质是匿名检举。 对， 万一消息传出去，走路出来，以后人打你怎么办？ 你怎么混社会？ 哎，我觉得那你这么说的话，那就没有正义感了。真是旷课的话，我还能怕他私下报复吗？ 所以啊， 但是我是不能写而已。 啊、哦，还是不想写。 你到底这个又回到另外一个事儿了啊、嗯？就是私人领域上的这个义气和公开领域上的这个道义。 对， 你选择哪面？ 这课我不去。 道义。 对，选道义。 现在已经到考场了，走都走不了了。 哎，到考场不让走了，给我干嘛？ 四个监考老师给你围中间了，写吧。 必须得把这个。 我就看看你写什么。 四个老师围我一人，那就说明要旷课，只有我旷课。 就读你了。 啊、听说王大磊这名字了，一直不知道哪个是、啊。 哎呦。 四个老师上课都没见过王大磊，到底王大磊什么样啊？这样，这一题我们瞧瞧他敢不敢写自己，他敢写别人的？嘿， 就一学生还写谁？ 啊，哎，当然每个同学都有这个题啊。 对，别人的卷子上都写着是那个本班经常旷课的，是不是王大磊？写一问号。 说我写的是谁是吧？ 对，就让你来答， 还不如直接给我处分就完了吧。 那也有可能是一个A 王大磊 ，B 大磊， 就还是他。 那么这30分确实不好拿啊。 对，道义的问题。 每个同学都是致命一击，难免旷一次两次的课啊。当然，人家问的是经常旷课的同学。 对， 哎，那我这样写，我没统计过，这挺好。旷一次两次，怎么证明他是最多的呢？对不对？这问的最多，不好写。 你经常的嘛，你都有个印象吧，总会老师点名对吧？哦，对了，老师是点名，你坐第一排的话没有关系。 对， 我忽然想起一个细节。 对 啊， 严家宝没吱声，第二次这严家宝没吱声，第三堂课严家宝还不吱声。 你找找我去吧，老不吱声， 把嘴给捂上。 我过去了是怎么着？ 你知道吗？到食堂买饭，一说严家宝来了好几个。 哎，好， 食堂也不发那么多份儿。 我是好几个窗口，严家宝都去了。 我没听说放饭还点名的，这除了监狱没别的地方。 我就知道医院的时候叫号拿药肯定点名。 所以我跟你说，你还没法坐第一排躲避这个责任。 点名。 老师现在都有本账，就看你们老实不老实。所以这道题既是一个送命题，也是一个绝交题，也是个得罪老师的题。 你哎哎，你要这么说的话，老师要点名的话，那我就敢答是谁了，因为全班都知道谁是谁。 对，老师考的是什么？现在你明白了吧？ 记性， 是你的信誉。 我觉得不是考记性吗？ 是你的道义， 哪个最多呀？ 是你对老师的忠心， 你的耿耿。 我觉得考的是我的数学。 可是你要如果作为严家宝合格的室友，你好好想想你选择哪一边，多一分你的良心都会不安。 对，你选择哪一边一定站好了位置。 王大磊别在这胡噜什么数学了记忆，你就说你写谁。 我写小花。 啊，你怎么栽赃陷害啊？ 嘿，你怎么知道这算栽赃啊？ 我跟你不可能是室友。你看一个细节，咱们这个逻辑呀， 看你可能是旷课那个。 一个细节，你看咱们。 我不要求室友，要求旷课那个。你看我这记忆怎么样？ 王大磊，工作有，收入无。 殷小柱，蹭饭有，请客无。 狄小花，男闺蜜有，男朋友无。 周飞，大螃蟹有，小金人无。 严家宝，年轻有，圣贤 君无。娱乐七十二变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吐槽有，没溜有，打岔有，欢乐有， 烦恼无。 具体干点什么呢？ 无。快乐大街酒吧里。我是特别不喜欢男生啊，你们互相劝酒喝酒喝得酩酊大醉，完了以后 还得你结账。 不是不是，就作为我们跟你们一块去的，我们还给你安排车吧，怎么给你送回去吧，又架不动你们。 说明这一桌人呢都喝怕了。就这么一清醒的还挨个都得架回去。 女生跟你们喝，看你们这样我们着不着急？ 这他们也喝呀。 不是，看这样我们着急你知道吗？就你不喝。 一喝多了爱吹牛的，爱睡觉的，爱拌嘴的，爱跳舞的，爱哭的。 嗯， 哎，这个行为还挺全面啊。有没有爱扔东西的？ 我就是撒钱。 哎呦， 扔眼镜头套撒钱。 瞅我 还有脱发的。 这位到澡堂子似的。 你说适可而止嘛，对吧？小酌怡情，大酌伤身。 嗯嗯。 呀，这你们就老实了。那昨天晚上喝那么多干嘛？ 这不是聚会吗？ 喝那么多了 你自己都不知道了。 失忆了吧？ 断片了。 不是，我认为我没喝多少，他看我喝那么多。 是不是昨天谁逼着你刀架脖子上你喝来的呀？ 哎呦，好嘛，得罪谁了？ 谁出门还带刀啊？ 想当初三国志里， 哎呦，都跑三国去了。 我想听说他说谁。三国志里谁啊？ 曹操大宴群臣。张绣投降曹操以后，曹操非常高兴，大宴群臣。 那是战宛城的事儿。 这个 那开始措辞 了。曹操敬酒，典韦拿着大斧子紧跟其后。 典韦使斧子吗？ 曹操， 哎，你先等会儿，别动。 典韦拿着大斧子， 你看《三国志》盗版的吧？典韦怎么拿着大斧子了？ 就这把拿的。 这是游戏，这把拿的斧子。 曹操向谁敬酒？典韦拿着大斧子向谁行礼？喝不喝？拿斧子架人脖子上。 哎，我觉得那会儿应该拿宝剑，拿斧子架人脖子。 不喝，爷爷砍了你。 哎呦，这不是李逵吗？ 叫爷爷的不一定都是李逵嘛。 啊， 对，也有可能是张飞。 怎么样，想当初孙权大宴群臣， 又大宴了， 逼大家喝酒。 哦， 当时于帆 啊，于仲平 假装喝醉倒在地上，当孙权要离席而去的时候，爬起来他就要溜。 哎呦， 孙权生气了啊，斧子吧， 斧子在典韦那儿呢， 这么大人物怎么都带斧子呀？ 那我拿剑吧。这于帆脑袋差点落地了，这喝酒误事嘛。而且你发现没有，劝酒这个事儿，中国传统上来讲就是有这种场面上劝酒的一个习惯。 对啊， 不喝看不起我了。 对， 哎，你不喝不够朋友啦，你不喝我没法。 谁这么劝酒？人劝酒都是来，咱关系好，来一口喝， 喝两杯， 都这么说。 你不喝的时候，人家才会说呢。那位，好，你王大伟，你现在出名了是吧？你现在你腾达了是吧？ 腾达 了，不把朋友当朋友了是吧？你飞黄了是吧？ 瞧不起朋友。 这哪位怎么断断开说飞黄腾达了，断开了？ 说你飞黄了， 你飞黄了是吧？好，你飞黄了，王大伟哈，看不起哥们儿了是吧？小时候咱们一块儿怎么活泥什么什么， 你把这杯干了， 这怎么不清楚了？ 小时候咱们出生入死，你都忘了是不是？啊？ 行，我们小时候不干嘛去了？出生入死。 你肯定一听这话，你有点脸上挂不住，呵呵呵呵呵。 对对， 有这种可能性， 对吧？要不然就是你找人办事儿，人家拿着你呢，你是不喝不行，陪人高兴啊。 对， 然后老王吧， 哎呦，就冲这句 心里，心里话，这心里话骂街的， 就冲这句啊，这顾玉泉， 这个事儿也不是不能办啊。 嗯， 哎呀，找我办事儿人也很多呀。嗯，要人说排不上你，今天就看你表现了啊，看你表现了。 这位来之前已经多了。 看你表现， 对，表现三回了。 这是王大雷上去当当当背这个关口。 哦， 哎，我这表现还不错，一般人背不下来。 哎，这可能就是谁有求于谁了啊，看利益合作的双方的诚意了。 哎，对， 嗯，有的时候你挺有诚意的，但是人家得试你的诚意啊。 对啊， 你就拿酒试一试。 人一试， 是中国人的这种习惯。 对，试完了真有诚意，事儿没办成。 而且喝开心了以后，就是上下级关系啊，谁找谁办事的关系，他可能就有点模糊了吧。 哎， 有这种可能性。 对， 你知道东北人据说 啊， 有一个真事儿，在这个沈阳的聚会上，喝酒之前，每个人要认认真真的签个状子。 干嘛告状？还签个状子？ 签个生死状。 哎呦， 生死状， 模仿过去这个古人 立生死状，这个打死勿论。 但是不是打死了，人叫做喝倒勿论。 哦，就是喝倒了以后都别管， 是这意思？ 别管行吗？撂大街上，东北 大街上喝的。 那意思就是说，这个喝酒有命，富贵在天。 喝酒 生死有命吗？ 喝酒 喝酒还得有命啊。 喝酒生死两不追究，喝酒生死有命，喝酒富贵在天。 哎呀， 他在哪句前头加喝酒二字？不，这现在也正常，因为现在有这种情况下，酒桌上喝死人的，然后家属来这个告这些人， 对 啊， 而且法律上确实是有这个偏向性，就这些人有连带责任。 对对对， 谁让你喝酒的时候不劝着点？ 但是这么签生死状管用吗？ 这是一个馊主意，我觉得 是不是？ 虽然说有人是为了规避责任想到这么一个，但是这个说实话，在法律上也不具有法律效力。 你看法盲。 而且呢，这种方式我倒觉得真的。就喝之前签吧，你都觉得，哎，你说我要喝成什么样，对方是不是什么都不管了呀？ 反正是生死是不管了。 出主意的这位呢，认为想这办法大家有保证了。 嗯， 哎，真出事儿的话，每个人都能躲得开。 哎， 但实际上也并不是这样。 我觉得签生死状这位，就出主意这位，一定是酒量不错。 哎， 嗯， 而且喝酒之前就憋着把这位喝死。 反正喝晕了算是。 看完这生死状以后，都稍微有点害怕。 哎，都收着点量。 哎，对，就别那么往死里喝了。 你这话说的真对， 是不是？ 谁要干这事儿之前先弄个生死状，这挺吓人的。 对，你干什么事儿之前都是生死状。 吃这自助餐前先给你签生死状， 吃死吃死无论。吃饭有命， 吃饭富贵在天，吃饭生死有命。 你吃自助餐是不是？你剩两盘，这就得死。 这是打死的吧？ 然后这个干嘛干嘛？游泳之前也签个生死状。哎呦，这玩意儿没法干了。 游泳生死有命， 游 泳 富 贵 在 天。 哎， 健身之前，健身生死有命，健身富贵在天。 对，就算你结婚的时候也得签这个。 嚯！ 哎，我觉得这么着可能避免了很多事情的发生。 这结婚的越来越少了。 人家说东北人和南方人，但我觉得这肯定有一些地域上的偏见了啊。就说东北人和南方人的区别，这南方人也是一大片啊，也没说具体南方什么地区。 南方人多一大片。 哎，说这个南方人喜茶，一壶清茶，拉家常或者是谈生意。东北人是三五一堆，一盘花生米，两瓶二锅头， 没错， 三两杯下肚就都成大爷了。 哎。 小院门前往来忙， 你家短嘞张家长， 街里街坊勤帮衬， 吐槽技术 哪家强。 哎，你看到这个书法了吗？ 书法什么？ 因为他们中国人喜欢我听说这个书法被评为了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代表记录。 你说话要生气。 Hello， 哎 ，Hello， 哎，跟你都这样，你说。 我先，咱们开到的方向好 呀。 Hello，Where？Yeah，Go。 这是谁 ？Hello， 你为什么让我们走？ 啊，你会说中国话呀、那就好办了。 不是个、 你是电视里的人。 他 啊，对， 上过电视。 TV。 哦，你是个明星。 不。 Superstar。 啊，对。 我们其实两个人在中国待的时间吧，并不是算太长的。 但您这嘴的口音可是学的够不错的，我已经听不出你是哪人来了。 我们吃肉饼，京东肉饼。 哦，反正 就笑得起来。 这些反正基本在河北廊坊唐山一带。 最近我们两个人家要考一个试， 八级。 好，你那考八级功是吧？ 不是八级， 考八级吃得了吗？ 我们要是学的语言呢，马上呢就要呢。 您还是让他表达吧，您表达就基本听不懂。 汉语 啊， 八级 什么？汉语八级。 对，汉语八级。 哎，你们也有今天啊。就考我们英语四级来着，这回你别考一回吧。 我们也不知道这个是不是分成这个八级 啊？八级是应该分八级。 我们反正是在网上看到了这样的题目。 你看这道题目，你帮我们翻一下行不行？ 没问题，哪题目？ 我们做不出来。 我就找我呀、呵， 你看这句。冬天能穿多少 穿多少、 夏天能穿多少穿多少。 这个题啊，断句不对。 他问题是这句话想要表达什么意思？ 断句。 您听我说一遍你们就明白了。 好的。 他是说冬天，冬天你们明白吗？ 冬天 明白什么意思吧？ 对， 那个唰呜，冬天那么冷啊， 北风， 哎，冷，明白吗？ 寒冷，对， 哎，冬天冷怎么办呢？就得多穿，明白吧？所以这后边这句话应该这么读，是能穿多少穿多少， 能穿多少穿多少， 穿多少。 听我这个轻重音啊，能穿多少穿多少。 冬天能穿 多 少 穿多 少， 哎，对，意思差不多，强调这个 多少， 哎，能穿多少穿多少， 能穿多少穿多少， 哎，对， 多少啊？ 夏天明白吗？ 穿多少啊？ 这句话到这就完了 啊！ 那不是问你， 夏天 就热呀。 热， 开锅 啊！这热吧， 热 怎么办？ 热 怎么办？ 妥 啊， 妥了！ 哎，妥别都妥了。 然后 就得少穿，对吧？少穿，明白吧？ 明白。 衣服少穿，哎，所以就是能穿多少啊？穿多少？ 夏天能穿多少袜、啊？ 好家伙， 穿 多少？哎，这回二位明白了吗？ 糊涂了， 我白费事了。 快乐不断，娱乐七十二变。 刚才大磊和两位外国朋友探讨了这个汉语八级的卷子里的题目呢，我们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在考试中有过，但是呢，网上确实有这么一个火爆的汉语八级考试。像刚才让外国朋友特别抓狂的题目呢，在这份试卷中比比皆是，因为中国文字实在是太神奇了，同一个词会有多种解释，像有的字啊可以当名词用，也可以当动词，有的时候它的意义呢是褒，有的时候又可以是贬，所以这真的是难坏了外国朋友啊。 以前啊，我们天天净着急什么背单词啊，通过英语四级考试啊，为这个头疼。现在看这八级考试，有的人是拍手称快，也让老外们尝尝这考试的滋味吧。 快乐大街，快乐事儿。今天我们节目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走进我们的小院里。小院里也是人来人往，趣事多多，欢迎您常来坐坐。主持人小底代表特约嘉宾夏演员王磊，相声新秀严家宝，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文艺广播以下的精彩节目。